就會成個文化冇咗，係會被沖淡嘅咁樣嘢。咁其實好多人而家都係睇香港咧，都會見到有一個咁樣嘅將來咯，咁樣 少少滲啲滲啲滲啲。 係啊，即係你覺得一百年之後香港仲有繁體字啊？ 嗯， 你觉得仲有广东话？ 唔使 100年之后仲有冇广东话？ 唔使一百年， 即系你睇下中国喺呢一百年里边咧，唔使一百年，五十几、六十年里边系冇咗几多嘅语言吓。我哋都识好多上海人话俾我听，即系而家好多年轻一代系唔识讲上海话咁样样 啦。系啊， 即系好多喺广东嘅人啦，即系广东系保存得好少少嘅吓，咁样样。 因为佢好坚持。 嗯，咁但系睇下你坚持得几耐啦。 系 啊，暂 时啦，所以。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我都唔敢讲呢一样嘢系好事定坏事啦，系咪？即系。因为嗱，我记得我细个学嘅咧，就系话秦始皇系奸嘅咁样样。诶，咁但系唔系而，但系而家唔系，秦始皇系好嘅，因为佢统一中国啊嘛。咁统一有统一文字，诶，咁其实又有佢嘅好处。咁到底有一日当全世界讲晒普通话嘅时候，或者全世界用晒简体字嘅时候，我系咪真系咁差咧？咁样样，咁啊，我就 no comment 嘅，因为我系对于呢件事冇意见嘅。吓，咁但系真系讲翻diaspora 呢一样嘢啦，咁样样。咁其实咧，真系我就即系都喺度反思啦，呢几日咁样样，即系到底我哋身为海外系香港人嘅人咧，即系有香港联系嘅人啦，咁样样，应唔应该视自己为系被流亡咁样样嘅咧？吓，即系我哋系咪 diaspora 咧？咁样样，咁首先咧最重要咧，就要知道即系diaspora 呢一个字到底系咩意思先咁样样，即系到底咩叫流亡咧？因为其实我哋即系直译一啲英文字咧，真系未必系啱嘅吓，尤其是佢一个希腊字添，系咪吓？咁就根據呢一個美國科羅拉多州嘅 William Safran 呢一個政治學嘅教授咧，佢就話即係有邊啲人去參與一個diaspora 咧？佢就話呢啲所謂被流亡嘅人咧，佢哋係 they regard the ancestral homeland as the true home to which they'll eventually return。咁即係佢哋係相信咧，佢哋祖先嘅家園咧係佢哋真正嘅家。咁佢哋咧係相信咧有一日咧係會翻返屋企嘅。 嗯， 吓咁样样，咁亦都有另一本咧，呢一个叫《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啦，就系流亡百科全书咁样样，咁唔知几大本啦，呢一个就 好厚。 咁咧佢就话，即系呢一啲嘅人士咧，通常咧就系一个特质嘅，呢一个特质咧，佢系 lack of full integration into host country， 就系嚟到呢一啲国家嘅时候咧，佢哋系不能完全融合嘅咁样样，或者系融入呢一个嘅社会嘅咁样样。嗯，咁所以点解犹太人佢系一个最好嘅？一个嘅例子咧，咁样样，因为咧佢哋永远咧系一定唔会同一啲佢哋认为系外邦嘅人结婚啦，咁样样，咁甚至咧佢哋系住喺即系外地嘅一啲屋啊，咁样样咧，佢哋一定咧系会有其中一埲墙咧对住耶路撒冷咧系会唔油唔搞嘅，咁样样，即系佢哋即系呢一间屋咧系一间 unfinished 嘅 home， 咁点解咧？即系佢哋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寄居嘅地方，呢一个唔系啦，呢一个唔系佢哋真正嘅家，佢哋真正嘅家咧系耶路撒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一个嘅傳統文化咧，其實係即係聽到都覺得好感動嘅，其實就即係佢哋 好難堅持，仲要係咁多年添。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睇歷史咧，係冇另外一個民族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佢自己係一個係一個奇蹟嚟嘅， 係 一個奇蹟嚟嘅，就係冇一個民族咧係可以過咗二千年咧，即係都可以仍然保留佢嘅血統啦，咁同埋係可以即係保存佢嘅文化咁樣樣嘅，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即係廣東話你而家保存到幾耐啊？即係而家喺呢啲時候。吓，即系你有眼得睇噶嘛，系咪？咁如果系即系我当香港人啦，咁样样，系全部各散东西嘅，去到即系好多唔同嘅国家咁样样，咁你觉得即系香港人系咪可以保存到广东话，保存到香港嘅文化？即系我只不过系第二代嚟到澳洲啫，咁样样，即系我都系六岁嚟澳洲咁样样。咁但系当啲 auntie uncle 见到我，哇，世宗你竟然识讲广东话嘅，你识唔识睇啊？你识唔识写啊？哇，识睇识写，好叻、啊！我一代啫，大佬。我其实都唔可以叫做第二代添啊，因为我系跟住我成家人一齐嚟噶嘛，系咪？咁所以 technically 我仲系第一代嚟嘅，其实就因为咁，我哋已经系咁 surprise， 我哋系可以保存到我哋嘅文化咁样样吓，即系甚至有时翻香港啊，即系而家少咗好多啦，因为而家都见好多人系从外国嚟咁样，哇！但系早期翻嚟嗰阵时候啊，即系嗰啲 auntie 讲，哎呀，你香港嗰啲嘢食得惯唔惯啊？即系你 饮猪牛扒俾你食啊？ 系啊系啊，你喺澳洲嚟，使唔使猪牛扒？平时真系要黐线嘅，即系 我日日饮茶咯， 即系佢明显地系唔熟悉澳洲啦。但系佢哋都有咁样嘅思维啦，即系佢都 expect 你系过咗一代咧，系冇咗噶啦，咁样样 冲淡晒 吓。咁所以即系我唔好讲二千年几多代啊，30年一代，70代啊，大佬系咪？咁如果我哋系讲即系香港人嘅，我可以话俾你听，三代乜都冇晒。 嗯。 一百年三代乜都冇晒，咁哇！即系犹太人点样可以 keep 到咁多嘢嘅咧？咁样样咁就系因为咧，佢哋嗰个 diaspora 嗰个思维咧系好重，就系佢系相信咧有一日咧系会回归自己嘅家园咁样样嘅。咁到底即系 Chinese 香港人、中国人有冇呢一个嘅思想咧？咁样样咁啊，好明显咧系冇嘅。啊，呢个第一啦，就因为喂好多只 Chinese 跟住真系嚟到澳洲，真系都希望佢嘅子女系可以融入社会啊，做一个澳洲人啊，咁样样咁学，即系最多系翻大陆做生意，赚大陆人啲钱啫。但系就唔系话你有一日咧一定要翻翻中国大陆，咁跟住咧即系衣锦还乡。有冇听啲咁嘅嘢？ 冇。 就冇人听啲咁样嘅嘢嘅吓，咁样样咁其实我觉得咧呢一个diaspora 呢一个嘅思维咧，我觉得就唔系几好嘅。嗱，呢一个我净系讲即系 apply 喺中国人身上吓，喺犹太人嚟讲咧，即系从一个嘅宗教嘅背景啦，我觉得佢绝对应该啦。又或者系非洲人嘅流亡嘅，因为佢哋即系当时俾人运咗去做奴隶啊，即系佢嗰个呢一个嘅嘅流亡，佢谂住有一日系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家园啊。which is 今日我覺得佢哋係唔會噶啦，大佬係咪？即係你會唔會想喺美國咁跟住之後翻返去非洲啊？即係其實咧，啊呢一個就 大家知啦。 啊呢一個就揾個另外一個時間講啦。呢一個就你估佢真係好想翻返非洲咩？咁但係佢哋喺美國啊、喺英國啊、西方國家咧就可以真係嘈生曬話，你當年欠咗我哋好多。誒唔緊要，我送機票俾你翻去好嘛？啊咁啊唔好咁樣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個咁樣嘅權利係可以咁樣做嘅，我覺得嚇。咁但係對華人嚟讲咧，我就觉得系唔系几好嘅，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嘅，因为好多华人嚟到澳洲，即系佢哋系享受好多澳洲嘅好处啦，即系包括教育啊、医疗啊、老年照顾啊，即系有好多人收好多政府钱啊，咁样政府福利啊，有自由啊，有民主，同埋好似我成日都咁样讲，即系华人嚟到澳洲得到呢、這、一个居留权啊，同埋得到呢一个嘅公民权嘅时候，佢哋系得到一个好大嘅信任，呢、這、一个就系可以投票嘅信任，可以即系做呢一个国家嘅一份子嚟到投自己想要嘅一个政府。呢、這个系香港同埋中国自己人都唔俾呢样嘢你啊！但系当你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呢、這、一个真系咁好嘅政府就将呢一个公民嘅最大嘅权利就俾咗你吓，俾咗呢一个权柄，你系可以做呢一个嘅公民之一。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是一样好可贵嘅事，即係香港人或者唔知道或者唔明白咁样，因为点解好似成日都咁样讲，就係、是、香港人呢係冇公民身份嘅。香港人唔系 citizen 嚟㗎，即係你只不过系话你有张身份证，意思系咩？你每人有身份证三粒星好巴闭嘅。身份证三粒星系话俾你听你可以住喺香港。 但系冇国籍。 但系冇国籍。喂，你冇国籍，你凭咩投票啊？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即系一样咁基本嘅嘢，就是、一个公民嘅权利你都冇，你唔好讲投票啊咁多嘢。其实就咁，但系 whereas 咧，你嚟到澳洲咧，即系你唔好话自己系二等公民啊，即系你以为你喺香港你系一等公民咧，你直情公民都唔系啊吓。咁所以即系就算你嚟到澳洲，首先唔系二等公民吓，第二咧就你系公民咯，你都点都好过做唔系公民咯。其实就系咪吓嗱咁，所以即系我自己就认为咧。你唔可以话嚟到澳洲咁样得到咁多澳洲嘅好处，咁跟住之后，哦，其实呢我真正嘅家园呢系喺香港嘅，我真正嘅家园呢系喺中国嘅。我觉得呢一个嘅思维同埋諗法系唔啱，同埋自私，同埋亦都系大部分华人嚟到澳洲嘅时候呢会有嘅一个嘅思维嚟嘅。即系嚟到就话，呢一个地方唔系我㗎，如果呢个地方有啲咩冬瓜豆腐，第一件事即刻撇、大部分人系咁样諗嘢、即系我觉得唔啱囉。咁所以 就一个过客咁样。 係啦，咁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我喺澳洲嘅咁样，即系如果有一日我系要拼死保护呢一个国家嘅民主自由，我系会咁做吓、有好多人觉得哇吓、有冇搞错？你点解会咁样做噶？咁、样即系觉得好 surprise。咁但系点解咁 surprise 咧？因为当我嚟到呢一个国家入籍嗰阵时候，喂大佬呢、這个系我嘅宣誓嚟嘅、我嘅宣誓系会忠于呢一个国家，系咪？嗱咁如果我系一个中国嘅公民嚟嘅，咁跟住之后有其他国家打，咁跟住之后我系拼死保护自己嘅国家，你唔会觉得奇怪嘅，系咪？咁、但系点解我嚟到澳洲有呢一个咁嘅思维变成奇怪呢？

嘅公民嘅人咧，就係嚟咗呢啲國家做公民。嗯、所以嚟緊呢一啲時候，話俾你聽，香港人如果係想嚟到澳洲攞 citizenship， 係唔會有可能嘅。我而家係驚緊咩咧？就係即係你真係有一啲嘅右翼嘅人士咧，就上台咁樣嚇，咁跟住咧就令到本身住喺澳洲嘅華人咧都雞毛鴨血啊，係會咁樣樣嘅。是会咁样样嘅，咁但係点解造成因为即係今日咁样嘅情况呢，就係、是、因为好多唐人同埋伊斯兰教徒嚟到呢一个国家攞呢一个国家嘅好处，咁跟住仲要再也文也武、 嗯、 就係、是、咁样。同样地我用返香港嚟做一个例子啦，即係如果香港人係可以自决嘅咁样，如果香港人可以自决嘅、嗯、好啦，佢一早可能係哦，即係好似即係跟返嗰啲西方左交嗰啲嘢咁，我哋应该即係支持移民，其实一开始係 ok 㗎，即係一开始又放啲大陆人嚟，即係唔係好大香港人嘅反应，大家觉得哦其实都 ok 呀，即係咁样嘅。咁、嗯、但係人多啦，咁同埋开始佢系叽叽格格，开始做一啲嘢令到你好烦，同埋即系明显地对呢一个国家冇归属感嗰阵时候、嗯，就会令到香港人对于呢一班人反感。 嗯、 第一个 step 可能系会话好啦，以后唔放咁多嚟啦咁样。第二个 step 就系本身嚟到嘅都踢你走。咁所以即系如果系香港嘅大陆人嘅，即系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喺呢一个国家受尊重呢？即系方法好简单，你必须融入呢一个社会。你要比香港人更香港，即系你一个大陆人，即系你系要走出嚟有晒大陆口音，就话我哋支持民主，我哋要争普选，呢、嗯、啲就 powerful 啦、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系有即系一大量嘅大陆人，唔使多嘅，即系其实唔使大量，只系小部分。如果你系有十个出名嘅大陆人系走出嚟话佢系好支持香港嘅民主，系要香港有真普选嘅。如果呢一啲人系出名嘅，你觉得香港系会唔会继续对大陆人产生歧视啊？我觉得唔会，即系就算系一半一半咧，即系有一半系即系 至少好啲， 系有一半系即系唔支持民主嘅，即系建制派嗰啲嘅，但系有一半咧系民主派嘅、嗯。你咁样已经系好大 difference 啊！咁样就、嗯、你唔使多吓，咁但系你一定要有啲咁嘅人， 即系你唔需要话咩真唔真普选啊，讲到咁政治，你就喺社会上面又做翻啲少少嘅贡献，其实嗰个 difference 已经好大。 系啊，你或者系啲大陆人嘅，咁跟住即系出多啲嚟卖旗嘅， 吓、 啊、做 volunteer 嘅卖旗嘅，帮老人家过马路嘅。即系你见得多呢啲嘢，你咪会得到社会嘅尊重咯、嗯。因为你做呢一啲嘢，你就系话俾呢一个社会听，系啦，我系呢一个社会嘅一份子，我愿意融入呢一个社会。咁、嗯、所以即系呢一个咧，系我大力奉劝喺香港嘅大陆人咧、 嗯， 如果系想得到人哋嘅尊重咧，唔使好多。你有十零个人咁样做就已经好好噶啦。同样地喺澳洲 ，OK， 即系大部分嘅环社区领袖，佢一定要走出嚟，就系成日都话种族歧视啊咁样样、嗯。因为佢就系靠呢样嘢就系搵饭食，一间都会解释点解嘅啦，跟就会吓。咁但系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嘅就系更加多人。尤其是即系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嘅四海文集，即系呢个我觉得好重要嘅本台咧，必定咧系要代表一啲本地嘅价值观吓、嗯，因为你点样先至可以最保护到你嗰个民众咧？那个 easy way 即系最容易嘅方法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大陆人喺香港会走出嚟，哎，我哋一定咧要打倒香港人，香港本地人系歧视我哋嘅，你投我一票，我会帮你保护你嘅，咁跟住就好多大陆人就一定会 buy 嘅，会投票啊咁样。呢样嘢喺短期内呢一个领袖会得到好多嘅着数，咁、 嗯、 但系喺 long term 嚟讲咧，最后吃亏系呢成班人都会吃亏，因为呢一班人咧，系会俾人唾骂，系会俾人踢走嘅咁样。同时我哋喺海外嘅华人都系一样，我哋必须系要比澳洲人更澳洲，喺美国嘅比美国人更美国，喺英国嘅比英国人更英国， 嗯、 就系话翻俾呢一个社会啲人听，我哋系呢一个社会之一。 嗯， 你唔好因为咁样而歧视我哋，因为我哋系比你更加爱国。当人哋系讲一啲嘅历史嘅咁样，我哋认识本地嘅历史要比佢哋更好。 嗯， 吓或者系大陆嚟嘅，系喺大陆嚟咁样住喺香港嘅人嘅咁样，佢哋如果系认识香港嘅文化比香港人更多嘅，咁你就令到香港人就冇面啦。 嗯， 系咪啊？ 嗯， 你咁样先好啊嘛，你就啊，你知唔知啊？其实呢度系咁啊，即系我读过香港嘅历史咧 ，blah blah blah 咁样嘢。咁哇，人哋觉得哇，你好有料喎、啊。咁跟住人哋咪会尊重你咯。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喺外国你点样可以得到人嘅尊重？你唔系成日指住人个鼻话人哋歧视你啊。 嗯， 但系 which is 好多嚟到海嘅环就系咁样做吓。你要做啲咩？ 筹码嘛。 呢、这个就系佢嘅筹码。你嚟到呢一个国家，你就系要尊重呢一个国家吓咁、嗯、样。即系关于呢、这个

叫做比較即係兼容並包嘅印尼啊，或者係呢一個土耳其，咁點解係即係表面上係好啲嘅咧？咁樣嗱，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一個程度嘅問題嚟嘅嚇，即係例如嘅，如果你係喺即係伊斯蘭國所統轄嘅地方嗰度嘅，如果你係涉眾麥可密德嘅，咁佢斬你個頭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印尼嘅，可能會揾皮鞭打你。咁当然俾皮鞭打係好过即係斩你个头好多啦咁样係咪咁但係係咪即係值得我哋咁大嘅赞赏呢即係我只不过係话你冇屎咁臭咁但係唔代表你香囉其实係咁。嗱当然我的意思我就并唔係话伊斯兰教系屎啦咁样。咁、但係即係我系用一个西方嘅价值观嚟到衡量呢样嘢就觉得呢因为如果你唔信呢一样嘢嘅或者系唔可以表达你自己对于宗教嘅嘅信念嘅咁样呢一个咧系就如屎咁臭啦咁样我只不过系咁意思，呢一个系西方文化嘅嘢吓，咁所以即系因为伊斯兰教徒唔相信呢样嘢咧，咁佢哋袭击呢样嘢咧，真系都好正常嘅咁样吓。嗱，咁个问题就系其实印尼啊土耳其到底系咪真系咁温和咧？咁我哋咧就研究一下啦咁样嗱，喺2009年咧，希拉里咧克林顿咧，希拉里克林顿咧 Hillary Clinton 啦，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如果你系想认识伊斯兰教民主现代化同埋妇女权益点样可以并存，你就需要去印尼啦咁样。咁因此咧，有好多人都觉得咧，印尼咧系一个伊斯兰教嘅好嘅典范。咁但系即系如果我系用一个西方嘅价值观嚟到睇呢一个地方系咪咁好呢咁样嗱，咁首先啊，即系我呢一个系引述呢、一个纽约时报嘅一个报道啦。咁呢个 Andres Hassano 咧就咁样报道嘅。咁佢就话咧，即系前总统呢、这个 Susilo Bambam Yudhoyono 咧，佢就话佢有好多嘅政治委任咧，就系咧特登系俾咗一啲极端嘅分子嚟到维持佢嘅大多数嘅。喺2004年至2012年咧，就系有超过400间教会咧，就系被政府咧就系强行关闭。咁其实有好多嘅基督教徒咧，即系喺嗰度传教咧，都系会被拘捕同埋系犯法嘅。咁之前系有3个基督教徒嘅女士啦，咁样咁佢哋就系传教啦。咁佢哋被捕咗之后咧，系有一大班嘅伊斯兰教徒咧，就系示威系要求佢哋要处死嘅咁样。系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基督教徒咧，即系有一班咧，曾经咧就系俾佢捉咗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系喺大街上边咧系围绕佢哋，咁跟住呢个成班暴徒咧就大嗌话要惩罚佢哋，要杀佢哋，要吊死佢哋，除非佢哋咧就转教转去伊斯兰教咁样嘅。2011年咧咁样。就有数间教会咧，就系被销毁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政府咧，就系不容许佢哋咧重建。咁但系即系到底系边个系暴徒咧？咁样样咁咧，政府咧同埋呢个警察咧，就完全唔受理嘅。咁佢哋呢一个嘅即系对于其他宗教嘅不包容咧，就唔系限于基督教。咁甚至咧喺伊斯兰教有一个叫阿玛迪亚嘅一个嘅即系我哋基督教会叫异端啦，咁但系即系即系一个嘅唔同嘅支派啦，咁样咁咧系好多时候咧呢啲支派嘅伊斯兰教徒咧系会俾人即系拉出大街系打嘅。大家记得喺2012年咧就呢一套嘅美国电影啦，即系一套 cheap 嘅电影叫 Innocence of Muslim 啦，就系出咗嚟啦咁样，咁就系即系讲麦可密德嘅故事嘅咁样吓，佢就唔系错过，佢就净系讲历史里边麦可密德发生啲咩事咁样，咁但系麦可密德好明显咧就你唔可以画佢个样啦，亦都系唔可以演出话扮系佢啦咁样吓，咁所以当时咧好多人就出嚟示威，甚至系令到大家都记得呢件事噶，就系美国嘅大使馆咧就系要闩门嘅，因为太危险啦。因为嗰阵时候有数百人咧，就系真系走出嚟示威啊，吓围攻啊，咁样样吓。前年啦，2013年咧，就跟酒店咧就系想开个 New Year's Eve party， 但系佢哋咧就系真系得到恐吓，因为咧呢个 New Year's Eve 咧就并唔系伊斯兰教嘅喜庆日子，系西方嘅喜庆日子。咁所以即系佢话咧，即系如果你有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即系。你小心啲啊！即系咁样样吓。嗱咁呢一个就大赦国际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咧，佢就啱啱上年嘅11月咧，就系话 slams blasphemy laws， 即系大力批评吓印尼嘅涉族法律，即系话系不人道嘅。因为喺2012年咧，净系2012年咧，就系有超过100个人咧，就系即系俾警察拉嘅，因为佢哋涉族咁样样。咁其中一个咧就叫 Alexander An 啦，咁佢就系一个不信即系无神论者咁样样。咁佢就喺 Facebook 咧就话佢唔信神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法官咧就判佢要坐2年半监，亦都系罚咗佢咧16,000美金嘅。 唔信神都要坐监。 系啊，16,000蚊，同埋。 印尼嘅$16,000你知唔知几多？你知唔知 食？ 你知唔知 成副身家？ 你知唔知食一餐几钱喺印尼？你$10食一餐咧，$16,000。哇，嗰、那个几多钱啊？即系系相等于几十万啊！其实系， 嗯， 系啦，咁样嘢。咁呢一个法官咧，佢就话 atheistic beliefs is not allowed under state ideology， 即系无神论嘅信念咧，喺我哋国家嘅信念里边咧系不容许嘅，同埋都系喺印尼嘅宪法里边系不容许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嗱，我系从一个西方国家嘅人，即系西方国家嚟嘅咁样，我系用一个西方国家嘅眼光嚟睇呢一个国家，我绝对唔觉得佢系啲乜嘢，即系即系系一啲咩嘅模范或者系一啲嘅典范咁样。 特别 peaceful， 我完全唔觉得系咁样。嗯、我仲系觉得即系如果你唔系伊斯兰教徒，即系你喺呢个国家系会遭殃嘅。咁当然吓、当然如果你系摆支枪喺我头嗰度要我拣，你一系住喺印尼，或者你一系住喺即系而家喺伊斯兰国管辖嘅伊拉克，你拣边度？阿超咁，我梗系拣印尼啦，大佬吓。咁但系系咪代表印尼系一个即系系一个典范模范一个国家咧？咁呢个大家可以谂下啦。咁样好啦，咁啊呢位听众头先又讲到即系印尼啦。咁第二个 example 咧就系讲到土耳其啦。咁样嗱，咁土耳其咧即系到某程度嚟讲咧，即系都可以话系即系比较开放啲嘅。咁例如咧，佢哋咧系有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嘅。 嗯。 咁呢个系好消息啦，系咪吓？咁、但系打一阵先，佢呢一个圣诞节到底系点样庆祝嘅咧？咁样样嗱，多年前咧，即系当喺呢个 Ottoman Empire 嗰度咧，即系呢个土耳其共和国，其实系当年嘅一个伊斯兰国嚟嘅，其实当时嘅伊斯兰国嚟嘅吓，就系、有一啲咧叫做禁卫兵啊，即系叫做 Janissaries 啊吓。咁 Janissaries 系咩人咧？咁样样，咁我当你 Ivy 生咗小朋友咁样样，你系基督徒嚟嘅，咁、咧就有一日咧会有啲伊斯兰教嘅人咧，即系佢嗰啲政府嗰啲人咧，就系、会咧偷抢攞咗你个小朋友，男嘅就要佢充军，做士兵吓、女嘅咧就系、捉佢去做后宫嘅妃嫔吓，嚟到侍奉即系呢一个嘅国王咁样样，呢个 Sultan 呢一个国王咁样样。咁咧呢一啲咧就叫做 Janissaries 啦，咁样嗱，咁男嘅咧佢就会点样咧？即系当佢哋系即系被训练成一个士兵啊，或者系一个嘅一个圣战者嗰阵时候咧，呢一啲 Janissaries 咧就系、会派翻佢去自己嘅家园嚟到杀翻自己老豆老母。同埋殺返佢哋自己家鄉嘅人嘅咁樣樣。 即係洗晒腦㗎喇。係 呀冇錯。咁所以你諗下啦，即係你幾即係十幾年冇見我你仔。仔你返嚟啦咁樣。我要殺咗你啊就咁樣。係啦。對於呢一啲土耳其人講呢，即係呢一個呢係個風光嘅時代嚟嘅。呢、這個咁風光嘅行為呢係需要慶祝嘅。咁所以呢即係喺今年嘅即係喺啱啱過去嘅聖誕節嗰度呢，佢就做咗即系一啲街头嘅话剧啊，咁样样，咁咧就系、有呢一啲嘅即系演出自己系呢啲禁卫兵嘅人士咧，就系、将呢一个圣诞老人咧就追赶出城嘅咁样样，吓咁啊吓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兼容并包嘅国家嘅行为咧？咁样样，咁我唔知啦，即系大家衡量下啦，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咩咧？嗱，有时咧，我哋觉得自己咁样即系赞呢一啲伊斯兰国家，话佢哋系温和嘅咁样，即系我哋觉得嗱，咁样系一个赞美，我哋赞佢咁样样。但系呢一个咧，系西方国家自己一厢情愿、自作聪明嘅行为嚟嘅吓。咁点解咧？咁我即系讲俾你听啦。因为几年前咧，土耳其啦咁样样就系俾奥巴马赞嘅吓。奥巴马咧就系赞佢，就系话啊，你咧真系一个温和嘅伊斯兰教国家啦，就同希拉里讲嘅说话差唔多嘅，即系因为大家都系民主派，即系呢个 Democrats 啦咁样样。咁我哋用西方人嘅谂法嘅思维咧，就会觉得呢一啲嘅土耳其人咧会话哦，多谢你啊 ，thank you very much， 系咯，其实我都觉得咧，伊斯兰嘅国家咧唔需要一定咁极端嘅，我哋系可以世俗化多啲，我哋系可以同整个世界接轨嘅，即系我哋觉得佢咁样讲啊嘛。但系唔系呢一个总理咧啊，佢就马上咧就走出嚟拒绝呢一句说话，佢 reject 呢一句说话系啦。咁土耳其就即系嘅总统咧就 reject 呢一句说话，咁咧佢就好清楚咁样讲，佢就话 Islam is Islam， 伊斯兰教就系伊斯兰教。咁佢就话咧，奥巴马你话我哋温和系冒犯。offensive， 即系佢否认咗呢样嘢啦。 系啦，啊，咁所以好有趣啊，因为咧，通常喺西方国家，我哋会话即系，哦，你成日都话啲Muslim 系暴力嘅，哦，呢、這个咧就系叫做冒犯啦，咁样样。但系家阵原来咧话佢哋系温和咧，原来都系冒犯嚟嘅， 又系衰咗。 系啦，咁啊真系唔知点样讲先啱啦，咁样样。 咁同埋即係就算係今个月啦咁样即係呢一个土耳其嘅总统咧，即系佢咧就喺一个嘅欧盟嘅演说里边咧，就系话咧，其实欧盟咧系要注意一下自己即系反伊斯兰教嘅一啲嘅行为咁样样吓。咁但系佢就咧完全系冇 condemn 到，即系例如即系伊斯兰教徒杀人吓，即系佢冇讲到。但系佢就话咧，西方国家要克制咁样样咯。 哦，反而 冇错。嗱，咁所以即系到底伊斯兰教吓喺土耳其到底系咪温和咧？咁样样，你可能觉得系，但系佢哋必定唔会认，同埋你千祈唔好咁样同佢讲，因为咧咁样系冒犯紧佢哋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其实即系始终最后都系嗰句啦，咁样。我成日都咁讲，我真系咧事实上系相信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咧都唔系会跟足伊斯兰教嘅嘅使命嘅，咁样样。就如基督教徒大部分都唔系跟足圣经嘅使命，就系、是、你要将神嘅说话传开去，咁同埋有把刀扛住你条颈嗰阵时候咧，你系要认耶稣。我相信大部分基督教徒都唔会咁做。同样地，大部分嘅伊斯兰教徒就算系纵使可能经系话俾你听，你系要四围去杀啲不信者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会咁做。但系我哋要留意啲咩？就系、是、到底呢一本可能经到底系写咗啲乜嘢？到底系写咗啲咩吓？咁所以咧，即系我都继续鼓励大家吓。买本圣经嚟睇下，买本可兰经嚟睇下。咁呢一位听众咧，即系佢都好好啦，即系都要赞佢，因为佢咧真系买咗呢个可兰经嚟睇嘅咁样。咁希望你 enjoy the read 啦，咁样。好啦， 有啲得着。 冇错。嗱，咁我哋咧而家就讲下呢、這、一个2014年嘅吓，2014年当时嘅Australian of the Year 啦，咁样。咁到底系乜嘢人先至系有资格可以得到一个咁重要嘅名衔，呢一个嘅殊荣咧？咁样样，咁咧就要由2013年开始讲起啦。咁样，即系再前一年咧就开始讲起啦。咁样，嗱，咁有一日咧我就起身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睇电视， 睇新闻， 吓开咗一个新闻台咁样样。之前嗰一日咧，就係啱啱咧喺英國咧就有呢一個嘅恐怖襲擊，呢、這、一個 Lee Rigby 咧呢一個嘅士兵咧就係喺佢哋嘅軍營外邊咧就係、是、無啦啦俾人斬死，記唔記得嗰件事啊？ 記得， 係啦咁樣。咁當時咧佢家人咧就係、是、開咗 press con。嗰陣時候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報道啦。咁喺呢個 press con 嗰度咧就係、是、即係你見到道門開咗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呢、這、一个即系丧子之痛嘅阿妈啦，咁样样，咁佢就即系俾一个仔同埋一个女咧，就系即系扶持佢，咁跟住之后咧就行上呢个台上面，即系你见到系好 sad 嘅，其实系好 sad 嘅咁样样吓。咁跟住咧即系好啦，呢、這个女人咁同埋即系侧边嗰啲坐低啦，咁样，咁开始讲第一句话，第一个字未出嚟嗰阵时候咧，个主播咧就即刻唔好意思，我哋而家咧系有一个更加重要嘅报道，我哋咧有一个 live 嘅。press con 一个 live 嘅记招咁样，咁我哋咧而家即刻去咁样，咁到底系咩记招咁巴闭咧？咁样，咁我好想睇啦，咁啊梗系 live 记招啊，系咪？咁咧就系、是、咧有呢一个 Swans 嘅队长咧 ，Swans 系澳洲其中一个球队啦，咁样吓，咁佢呢一个嘅 Adam Goods 咧就系、是、做紧呢一个嘅press con 嘅咁样，咁啊即系形容一下佢先啦，咁佢系一个澳洲原住民啦，黑掹掹啦，好多须啊咁样啦吓。咁咧，当时咧呢一、這个牛高马大嘅呢一位 Adam Goods 咧，即系个眼咧含住泪水， 一泡泪水 吓，咁同埋佢亦都系即系有一个非常无助， 有少少委屈， 同埋一个伤心嘅样子咁样样吓，咁跟住咧佢第一句说话咧就话、I'm shattered， 即系我已破碎了，我已破碎了。咁到底有啲咩係令到佢咁破碎呢？嗱，因为我哋之前呢亦都係有一个即係板球员呢就係、是、好惨俾个波打到个头咁样死咗嘛，咁样。咁都冇呢个人咁惨喎，咁样。咁一定惨 过。咁 一定惨过呢件事啦，即係点解咁破碎呢？咁样。咁跟住呢即係我听佢讲一段嘢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即係上网抄。原来呢一个呢係即係当晚同埋嗰一招嘅极大嘅新闻嚟嘅，吓全国嘅大新闻、甚至咧系去到世界各地添咁样。就发生咩事呢？原来即系当日喺呢个球赛里边咧，就系、是、有一个13岁嘅小妹妹，吓咁咧佢就喺呢个球赛里边咧就同呢个 Adam Goods 咧就大嗌咗一声一个字三个字母 ape， A-P-E ape 即系猩猩咁解，吓 咁跟住咧，即系呢个 Adam Goods 听到呢一个小朋友嗌 ape 之后咧，咁跟住即刻咧，即系喺呢个球赛里边指佢出嚟，咁要求佢咧就要立即离开。咁当时亦都系有好多 secure 咧，就系、是、即系即刻系托佢走嘅。咁托佢走嗰阵时候咧，即系呢个女仔佢都好惊啦，佢都喊嘅。 十几岁， 十三岁嘅小朋友咁样样。好啦。咁唔單止係咁樣用，即係即係踢佢走算啦，係咪？Not yet, not finished、 嗯。 因為之後咧就即係呢個球會咧報警，咁跟住之後咧就即係放佢入豬籠車，拉咗佢去警署。 有十三歲嘅 十三歲小 女 孩，就咧喺冇父母陪同之下咧 ，which 係犯法嘅、就問話問咗佢兩個鐘頭。两个钟头，嗱、这个真系其实我觉得好劲嘅，即系你嗌一个字，你系 ape， 你点可以问到两个钟头咧？ 系 咯，即系我哋你即系 最多咪问你讲啲乜嘢？点解 你 点 知我做一个钟头节目，我要准备三个几钟吓，我先讲到一个钟头嘢，即系我仲讲咁多唔同嘅嘢添，系咪？你一个字，你可以问两个钟头问题。 即系 可能 十秒钟发生嘅事啫。 喂，我哋电台真系得播歌啊，咁样样，佢冇播歌咁样，大佬系咪？即系你点可以问到两个问题咧？即系两个钟头问题咧？ 小朋友啫， 系啦， 你点可能咁样对一个小朋友问咗成两个钟头嘢？即系相信都唔会友善噶啦，讲真的。 你去摆酒食即系。你去摆酒食到红豆沙啦，已经。 唔系咯， 系咪？ 你鱼珠到红豆沙食晒。 系啊。嗱，唔单止系咁，之后嗰一日咧，呢、這个小朋友个样咧就系、是。我哋英文叫 splash all over the media， 即系喺媒体里边咧系出晒佢个样嘅，即系 splash 好似系水，即系即系用水泼出去咁，即系泼到成日都系啊咁样。咁佢咧，即系佢嘅面孔咧就系 splash all over the media 咁样样。嗱呢件事好大镬，咁点解咧？因为澳洲保护小朋友嘅法例咧系可以讲到系即系系癫咗嘅咁样样，即系例如咧，如果你喺街上面，咦见到个小朋友好得意，影相摆上 Facebook 咧，呢个系犯法，系可以拉嘅、甚至我哋喺教会咧。即系我哋其实系有个系有 camera 啦咁样样，可能会唔单止影住上面讲嘢嗰啲人咁样样，有时要影下 啲 观众啊，即系当日有参与嘅会众啊，佢嘅 reaction 啊咁样样，或者敬拜嗰阵时候有啲会众即系即系跳舞举手嗰阵时候啊，咁样就会有影下咁样样。小朋友即系就算喺我哋自己教会 within 教会里边自己嘅 broadcast 都唔可以影小朋友啊，因为咁样系犯法。 咁可想而知系几咁严重。 嗱，即系我唔好讲小朋友就算系杀人犯、强奸犯，无论你系十八岁以下或者十八岁以上，你未一日未定罪咧，都唔可以出你个样吓、喂，你唔好讲澳洲，就算香港都系啦，大佬系咪？即系你 唔可以出名， 系啊系啊，你啲人叫鸡嘅咁样样，即系都揾咗黑色袋笠住个头啦，系咪？系咪先？ 系。 但系唔系，你喺澳洲。一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你就咁样将佢个样咧就放晒喺报纸嗰度吓，报纸、媒体、电视、电台好啲，电台就冇，电台就冇出佢个样。咁唔系净系全国性，因为呢一个最后系变咗国际新闻咁样样。好啦，咁咧之后唔单止系咁啦，仲有其中一个媒体咧，就系、是、我哋叫做邀请佢啦，邀请呢个小朋友就打翻电话俾 Adam Goods 喺电视嘅荧光幕里边咧，就系、是、要同 Adam Goods 道歉。嗱，即系呢个叫做邀请啦，咁样。但系你谂下，如果佢唔制嘅，你谂下人哋会点样话佢？就闹到佢一个礼拜就，呢个细路仔都话佢衰啦，唔系我对唔住啊，咁样样咯。之后呢一个小朋友咧，系受到千夫所指，系俾全世界嘅西方国家斥责，话佢系种族歧视，甚至其中一份报纸咧就好大标题就咁样写，就话 Australia's face of racism， 澳洲的种族歧视面孔。嗱、呢句说话点样嚟嘅咧？其实呢一句说话就系喺 Adam Goods 佢自己呢个 press con 系佢自己讲出嚟嘅、啊，即系佢就话咧 ，racism has a face and it was a 13-year-old girl。佢就话种族歧视有个面孔，呢、这个面孔就系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呢、这个系咪一个黐咗线嘅国家？呢、这个系，即系所以点解人哋话即系澳洲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我第一样嘢就要驳斥，我觉得呢样嘢系错嘅，因为一个真正种族歧视嘅国家点会有呢件咁嘅事情发生？咁跟住之后即係有一小撮嘅媒体就有补佢嘅，但大部分都冇啦吓，大部分呢就即係例如有啲媒体就咁样讲嘅，呢啲都係主流派呀，佢就话即係呢一个 Adam Goods 所决定係要指出呢个13岁嘅小朋友係一个 brave decision 呢，一个非常之英勇嘅决定。 有几英勇啊！ 我唔讲啦，呢、這个即系我净系讲出呢个事实咧。咁跟住咧，有另一个作者，佢就话 ：The girl was being racist, whatever her intentions was。

原因好複雜。原因就係咩呢？因為其實真係當我係話薛凱琪係似只長頸鹿嘅咁樣，唔會因此有人捉咗佢去動物園，要同啲長頸鹿同埋非洲猛獸一齊住，唔會有啲咁嘅事嘅。咁但係咧嚇數百年前嚇呢一個達爾文，當佢係話黑人係似猩猩咁樣。黑人咧就俾人捉咗当系奴隶咁样样，咁所以其实黑人系咪真系似猩猩咧？嗱，即系我哋好多人而家今日都系赞达尔文话佢，真系好醒啊！即系佢系即系佢系进化论之父啊！但系其实就系佢呢一啲嘅思维咧，就导致咁样捉一啲黑人嘅奴隶，因为佢觉得因为当时啲白人系觉得佢系未进化嘅，即系佢哋系似猩猩嘅，佢根本就唔系人，就觉得佢哋系咁样样。咁但系嗱，个问题就系咁啦，即系你喺西方嗱，即系首先打就系咩咧？就系我系身为黄种人，我系一个局外人嚟嘅。嗱，白人咧佢就系呢叫 perpetrator， 即系佢系害人嘅，佢系吓系佢做错嘢，咁所以佢自己咧就 prefer 唔讲呢样嘢嘅，即系佢其实到今日白人大部分都系信进化论噶嘛，咁佢哋都冇 reject 到呢一个达尔文讲嘅说话系唔啱，佢都系唔敢 reject 咁样嘢。因为其实即系佢都系觉得唔同嘅人，即系佢哋系有唔同嘅进化嘅期间噶嘛，咁样样系咪？咁所以其实到某程度上嚟讲，佢今日都系信呢样嘢嘅。咁第二，是咩呢？就是黑人，因为这个他们是曾经是被奴役，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收家的历史，所以他都不想讲。但是这一个就是理由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十三岁的小朋友怎么知道？ 不是 咯。就是你一个就算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亚洲人，你都不会知道这样东西。 嗯。 即是其实就算不要说我们，真的有，就算是有很多鬼佬没有读过书的，其实都不知道。真的有很多人打电话上电台问，为什么不讲得的？咁样即系我知道系唔讲得啊，即系我知道呢个叫 racism 啊，系咪？咁但系点解唔讲得嘅？咁跟住啲电台节目主持系唔敢答噶，系唔敢讲啊。咁但系即系的而且确呢个十三岁小朋友佢唔会知道呢一啲嘢噶。我都讲我姨生仔啊，我姨生仔佢有一次咧系即系佢阿妈抱住佢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后边有个黑人，咁跟住佢就指住话黑掹掹马骝咁样样啊，即系。你 好彩讲广东话， 好彩讲广东话啫，大佬系咪先？但系你觉得呢个 B B 仔，佢嗰阵时候两岁几啫吓，佢系咪种族歧视啊？佢唔系种族歧视，但系佢真系唔知道，因为你觉得咁样你觉得似啊嘛，你可能会指着佢肥佬话猪，你都会咁样样噶。咁所以真系，其实呢一个小朋友咧，其实系好惨嘅咁样吓。好啦，咁所以即系呢个 Eddie McGuire 咧，我自己都觉得你都系应该抵佢死嘅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即系经过咗呢一件事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觉得佢跨栏啦，你好巴闭啊 ，Adam Goods， 你好劲啊，你好好啊咁样。咁所以喺2014年嗰时候咧，呢个 Australian of the Year 澳洲杰出公民嘅呢一个名衔咧就俾咗佢啦咁样。咁佢之后即系报纸亦都系即系邀请佢嚟到即系撰文，即系嚟到讲啊，到底你赢咗呢个奖有啲咩嘅感受咧咁样。咁佢就咧咁样写嘅，佢就话澳洲咧系一个黑暗嘅历史，系一个残酷、强占、强暴嘅历史。啊，呢一个历史咧系一个霸占同埋屠杀嘅历史。佢话欧洲人、白人，佢哋咧统领我哋嘅国家，佢哋系强奸、屠杀、偷抢。Australian of the Year 就系写呢啲说话噶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其实如果你系身为一个澳洲人咧，其实你应该受到冒犯咯咁样。咁即系佢系令到好多澳洲人咧觉得即系要有罪疚感嘅咁样。咁但系咧之后咧都系有一啲保守派被视为种族歧视嘅一啲嘅journalist 咧就即系写文闹翻佢，就咁样问佢嘅，咁样就话好啦，你都唔系 100% Aboriginal， 你系16%嘅，16%咁样。咁其实喺你嘅血统里边咧，系大部分都其实唔系 Aboriginal 嚟嘅。咁其实即系如果喺你嘅喺你嘅即系祖先里边系即系你系有即系16%咧系。即系俾人虾过嘅，好，我当你系，但系你系有16%系虾人嗰个咯，吓，咁你点解净系觉得你自己系个 victim 咧？咁样样，系啦，咁跟住之后即系有啲即系呢啲嘅即系记者都写翻啦，就系话，即系其实呢啲系 common sense 嘅啫，即系唔使真系讲出嚟嘅。即系佢就话，即系英国人嚟到澳洲之前咧，佢就话，即系呢一啲澳洲嘅土著嘅死亡率啊，即系唔单止系病啦吓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即系。 即系唔同支派与支派之中咧，都系有打仗嘅。咁佢哋嘅死亡嘅数字咧，其实系唔低嘅。其实系，即系佢就话系可以即系同欧洲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死亡相比嘅咁样样。即系其实系唔少人嘅。咁同埋即系佢就话，即系当时嘅生活咧系好苛刻嘅。即系尤其是对女人嘅一啲嘅暴力啊，即系B B 出世嘅死亡啊，各样咧都系好严重嘅咁样样。咁即系到英国人嚟咗嘅时候咧，就系有教育啦。卫生啦，有医疗啦，各样咁，其实呢啲已经系唔使讲啦。其实呢啲 Adam Goods 嚟到即系佢喺呢一个世代出世，虽然佢系 Aboriginal， 佢可能佢嗰啲即系祖先真系可能有啲冇咁好嘅生活嘅咁样，咁但系现今佢富有出名咁样，佢有荣华富贵，佢呢啲嘅荣华富贵，佢嘅祖先咧系不能想象嘅。即我都明白点解佢咁做，咁所以即我系好不偏不倚嘅，其实系嗱，即如果佢一开始冇指导出呢个女仔出嚟咧，冇搞到咁大件事咧，佢都唔会咁出名，佢都唔会得到 Australian of the Year。你谂下系咪吓？即如果佢话即喂我听到咧有个小朋友话咧 A 冇所谓，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低 B 咧？你做人成熟啲啦，我系一个卅几岁嘅人， 佢个小朋友， 我系一个即系全国球队嘅领袖咁样。一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叫我做 A， 我会发嬲，你傻啦，你翻屋企啦，做人一定要大量。你谂下，如果佢咁讲，佢会得到咩嘅下场？就会有好多 Aboriginal 走出嚟就话佢有冇搞错？你点可以俾人俾啲白人咁样话你嘅？但系反而咧，佢咁样含住一泡眼泪话：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令到我破碎啊！咁就得到全世界嘅人嘅掌声同埋赞美。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你见到喺澳洲呢咁嘅国家咧，即系点解有咁多华人社区领袖咧？佢哋走出嚟不停话种族歧视，你咁样就会发达噶啦，你咁样就会咁。 佢食住条水、哦。 你咁样就会发达噶啦，吓咁但系其实当你系咁样做咧，喺呢一个嘅社区里边咧，即系点解你而家咁样可以发达咧？因为而家咧系左翼掌权嘅时候，即系而家左翼佢而家掌权，佢而家已经系俾大家见到咧系濑紧嘢噶。有一日呢一啲绝对系会 backfire， 咁 backfire 咧呢一班人咧全部都会死。我话俾你听吓，咁样样好啦。咁所以都鼓励大家咧，即系如果系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就唔好觉得自己系即系侨居喺另一啲国家。咁但系咧，真系即系喺呢个国家嗰度咧，系要有一个心系要爱呢一个嘅国家咯吓。即系因为我哋就算系香港人，喺香港嘅香港人啦，咁样样，即系都系会要求大陆人嚟到香港系，即系对香港有一个归属感。咁同埋都系将香港嘅价值观咧，就系即系自己可以当系自己嘅价值观。咁其实即系我哋华人嚟到澳洲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其实都是有同样的责任的。咁都希望呢，即係我哋四海文集呢，係可以将呢一个咁重要的信息呢，就係带俾大家嘅。好，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大家如果係有留言啦、问题啦咁样，咁就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就係、是、Diaspora Connection， 咁样睇下大家串唔串到啦。如果串唔到嘅呢，就上返 ANZ Canton 都搵到嘅。我哋下次再见，拜拜。